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130余位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The weather。 上汽通用安吉星智联 APP 提醒车主注意天气变化。 正在连接安吉星。 关注天气情况，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24.3度，受到西风槽及低层偏东气流的共同影响，今明两天本是多降雨天气，外出请您带上雨具，注意防雨。山区及浅山区注意防范因前期持续降水、土壤饱和可能诱发的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目前处于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当中。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白天小雨转多云，东部小到中雨，偏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28度。最小相对湿度55%。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小雨，南部中雨，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22度，最大相对湿度90%。 上汽通用安吉星智联 APP 可以为车主远程打开车内的空调，让你一上车就可以享受舒适的温度。安吉星与北京音乐广播，让清凉与音乐与您一路随行。 找着阴亮的地方，我要停车。 导航开始，全程是3.5公里，大约需要30分钟。前方路口请直。 等等，夏天找着凉快的车位就不能简单点吗？ 能啊，使用安吉星智联 APP， 提前5分钟远程启动车内空调，停哪儿都凉快。 安吉星智联给你更多汽车黑科技，上汽通用别克、雪佛兰、凯迪拉克原厂出品。 夏日炎炎，也要礼让停车哟。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北五环肖家河桥西向东方向有事故，请后车注意避让。同时呢，北五环郭家庄桥东向西方向也有事故，受其影响后车排过了广顺桥。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广东人民广播电台，香港电台，上海东方广播电台音乐频率，新加坡最新933，马来西亚988，心手相连，万众同声，鼎力打造全世界华人的至尊龙榜，一榜统天下，金曲横出世，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在格外凉爽的周六早间，欢迎大家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来收听接下来2个小时由小东带给大家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时间来到上午的10:03。今天呢，我们第一个小时呢，主要带大家一起来关注全新的榜单，我们一起来看931期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 第15位，吴亦凡，天地。 有些人说我有罪，不可在道路上飞。 第14位，吴彦斌，爱不得，恨不得，舍不得。 爱不得，不想成全。 第13位，陈柏宇，无限大。 他也天手上学回家。 第12位，汪峰，时代的标记。 有人在这儿吗？我静止的生命在飞。 第11位，张靓颖，贪恋。 我伸出手，却又往回缩。 第10位，刘卓轩，流水落花。第9位，周杰伦，不爱我就拉倒。 不爱我就拉倒，离开之前。 第8位，薛之谦，摩天大楼。 摩天大楼太稀有。 第7位，李荣浩，王牌冤家。 就是你认真不 第六位，金立，自我感觉还好。 自我都好自欺，天生都是难自欺。 第五位，毛不易，平凡的一天。 这是最平凡的一天啊。 第四位，李宗盛，新写的旧歌。 一首新写的旧歌，他早该写了。 第三位，陈奕迅，渐渐。 渐渐我什么都不想知道。 第二位，韩红，林俊杰，飞云之下。 在飞云之下，以为忘了的家。 本周冠军曲目，袁娅维，别废话。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本期榜单当中呢，一共有两首新歌上榜。首先我们要听到的是排名第15位，我们看到的是第一首进榜新歌，来自于吴亦凡的《天地》，这是他担当明星制作人的《中国新说唱》的主题曲。最近呢，这两期最后的悬念都落在了吴亦凡这一组。那上期的《那吾克热》，这一期呢是三选一的淘汰，不知道他会选谁呢？王以太吗？ 飞驰了多少公里，路口太多寻找目的地，太多的喧嚣只想要屏蔽、在乎太多事情，困扰太多，但从不逃避。你说你要抬起头，路到尽头总会遇到下个路口，不到最后不敢轻易放手，我超速前行，打破所有格局。有些人说我有罪，破格在道路上飞，他们想看我下坠，不知道我会流泪。下一个降落地是晴天霹雳，你站在制高地，我绝不会放弃。江湖人说我不行，古人说路遥知马力，选择前进有什么关系，反正到最后都我自己，不许你怜悯，不需要借口，什么玩意别再玩把戏、我耐心地说你从来不懂、无奈的我走一步户口、从今以后我不需更多勇气，我已知道我能战胜所有崎岖、 我们听到的是本周全新上榜吴亦凡的《天地》，作为中国新说唱的主题曲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看到了赛制的残酷，而在我们的榜单上呢也是很残酷的。上周他的一首 Like That 一周离榜，希望这首《天地》能够接下来可以走得更远。好，我们继续向上。这首歌之前呢，在我们各地的主办电台的榜单当中都有着不错的成绩，但是在我们全球榜上榜两周呢，两周以来呢，却 都不甚理想。上周呢是以第11名成绩上榜，本周排在第14。这首歌呢就是胡彦斌的《爱不得恨不得舍不得》。 已经在了这么多年，心跳一点一点跑偏，原来我们哭过笑过爱过都夸张了点，沉默反而太过明显，空气都得学会收敛，当被唠叨那两个字都还以为一切只是错觉，分手别再顾及体面，给我一张感觉的无需可怜，缝缝补补做的心酸，把你画的清楚，你怕到最后成了习惯，爱不得不想成全，恨不得一刀两断，舍不得进退让，吃不了我分担一半，爱不得偏要为难，恨不得一拍两散，舍不得你努力不得，而最后还要我承担一半。Yeah yeah yeah， 不是我怕的，不是你累的，不是我觉得，或许是因为疲倦，忽然感到不安，对不起给忽然偿还，不是不敢承担。没想象中的勇敢 yeah, yeah, yeah, yeah， 难道真的没有谁错谁对，我想起初次见面，如果重新再来一次，我愿不愿意改变，这么多年心跳一点一点跑偏，原来我们哭过笑过爱过都夸张了点，沉默反而太过明显，哦，空气多得学会收敛，当没了答案那两个字都还以为就只是错觉，分手别再顾及体面，给我一整个的点无需可怜，缝缝补补做的心酸，等你坏的前奏，也怕到最后成了习惯，爱不得不想成全，恨不得一刀两断，舍不得进退让，成不让我分担一半，爱不得偏要为难，恨不得一刀两断，舍不得你努力不点，哦，最后还要我承担一半，不是你累的，不是我觉得，或许是因为疲倦，我都感到不安，对不起我不敢忏悔，就是不敢承担，只是装在想象中的勇敢 yeah yeah yeah yeah， 恨不得一刀两断，舍不得进退让，舍不得我分担一半， 习惯要照顾会相作眼， 你纵使新的路太难， 留在舒适小堡里但求西餐，只怕被谁讽刺我那么荒诞， 公式已老结你几多时间， 从青春只可以用来感叹，仔细听家长话标准是要习惯，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排名第十三，来自于陈柏宇的《无限大》，本周继续作为香港方面的全球推荐歌出现，所以呢保留了一个位置。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他和蔚蓝所合唱的这首《生涯规划》，这首歌呢在三月份推出了这个蔚蓝的独唱版本，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五月份发表的合唱版。下面这首歌呢上榜六周，最好成绩第五，也是我们全球榜主办电台北京方面中国榜之前的冠军歌，我们来听汪峰的这首《时代的标记》。 桥上就一个标记，插满傲娇的花季，翅膀消失在阴影，满街游荡童子军，老男孩感到恐惧，丢失了新的玩具，岁月诉说着飞雪撕碎浮光的须，有人在战吗，我惊觉的生命在飞，在了这飞扬着，就像这时代的标记，有人在战吗， 强壮的生命在哭，陷落着，挣扎着，就像这时代。山漫漫这天际，随着你的大地，春天睡在雨房里，爱比不爱更孤寂。谎言写象成真理，歌是换叠成场地，春雨浓浓像咒力，散满痛彻的脚印。有人在战马，不停止的生命飞，散落着，飞扬着，就像这时代的标记。有人在绽放，我深刻的欲望在飞，散落着，飞扬着，就像这时代。 首贪恋呢，本周积累到了12周的榜龄，那继续领跑成为恒星哥。同时呢，在成绩上也小幅回暖，从上周的第14，然后上升到本周的第13。这首歌呢，也是我们北京方面的全球榜推荐曲。下面我们来听到的，同样是三个榜位的小幅上升，来自于刘卓轩，根据自己接演时候的真实的故事所创作的一首歌。一位中年人恳请他给去世的妻子和女儿唱一首陈奕迅的《落花流水》，他把自己翻涌的思绪写成了下面这首歌《流水落花》。这首歌本周是排名第10。 我有雨笑一路雪变全照，是宇宙太妙，运气被对调，熟对是与非，错对没法比，这漆黑心宵令人疲惫，已带走一生中的一个他，家福中少少一个他，剩我一个故想秋分的落花，哦，那个世界再聚吗？又再归到身份中结局，回忆本

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天气情况，早晨5点，南郊观象塔的气温是24.3度，受到西风槽及低层偏东气流的共同影响，今明两天本是多降雨天气，外出请您带上雨具，注意防雨。山区及浅山区注意防范因前期持续降水、土壤饱和可能诱发的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目前处于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当中。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白天小雨转多云，东部小到中雨，偏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28度。最小相对湿度55%。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小雨，南部中雨，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22度，最大相对湿度90%。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7，适宜您穿薄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旅游出行方面。昨天七夕节当晚，首趟北京到承德萨罕坝方向的京津冀旅游班列从北京站始发，班列全程运行4天的时间。在此期间，游客可以深入游览萨罕坝、太阳湖、七星湖、太丰湖等景区，参与篝火晚会，切身体验天高气爽、河湖纵横、水草丰美的萨罕坝美景。据北京铁路局介绍，装饰一新的旅游班列配备2节多功能车厢，设置有书吧、茶吧、酒吧，提供 KTV、 茶艺展示、歌舞表演等各性化服务，让旅客在列车上能够享受到高品质的旅游新体验。据了解呢，中国铁道旅行社还将继续定期开行北京到张家口方向的草原冰雪冬奥游、北京到邯郸、石家庄、保定等方向的历史文化体验游、北京到衡水、沧州等方向的京津冀旅游班列。北京市政交通一卡通公司发布统计数据称，截止到本月初，北京已经有5000辆区域公交车实现了扫二维码乘车，在通州、昌平、顺义、密云、大兴、平谷等远郊区的500多条线路上，乘客可以体验扫二维码乘公交的智慧便利，并且可以享受限行5折乘坐公交的票价优惠。位于张家口北部的沽园天鹅湖近日迎来了众多游人。天鹅湖水域面积达到150亩，是典型的草原湖泊，湖水清澈见底，四周港梁秀丽起伏，蓝天白云湖水交相辉映，森林草地农田村庄碧水相连，呈现出了一派北国水乡风光。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金曲横出世。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10:33分31秒，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由小东带给大家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我们继续来关注本期的榜单。首先我们要听到的是上榜7周最好成绩第3，本周排名第9，来自于周杰伦的这首《不爱我就拉倒》。 心不就高，不爱我就拉倒。 好就这样能把你忘掉，最好能不想还有多困扰，这复杂的情绪向我奔跑，由来已经太少，或者已经无恙，最好的都已经送你不要，最好的朋友说我太无聊，最好的方式也只能这样，反正你不要了都好，说不清他比我适合，适合这种时刻，还是他比我懂得更让你快乐，也许没资格，也只能怀念了，我说他比我懂得更让你快乐，最好不要记得我。 是薛之谦的全新单曲《最好》，他的《摩天大楼》和之前听到的周杰伦的《不爱我就拉倒》都上榜七周，最好成绩都是季军，两首歌的排名呢也是紧密相连啊，第八和第九位。下面我们要带来的是第931期全球榜的第二首上榜新歌，这首歌呢以第七名的上榜成绩成为本周的黑马歌，这就是来自于李荣浩的新歌《王牌冤家》。 加了空气变成绿色，我想我们之间的遭遇 李荣浩的第五张个人专辑以两首歌 mini EP 的方式依次发表，本周的黑马歌李荣浩的王者冤家就是这个系列第一张 EP 的标题主题曲，那复古迷幻的电子曲风也是这张新专辑的主题风格。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进榜第二个星期名次小升三个榜位，来自于 Jin Lee 李欣妮的自我感觉还好。林夕的词写出了身体和心灵的对撞，而李欣妮呢也将声音一人分饰两角，我们来听一下自我感觉还好。 自问是肉身输出痛楚，负面幻象又想假冒我，抑郁算什么？不过是脑部强迫我，心那样强大，全是身体的错。真了解，叙述极清楚，但是自认软弱又无助，但愿现在身躯不属我，悲哀算什么？请信任我，为你驱魔，让我学为何有错。是难自欺，天给我这愁眉，不必生气，为何觉得地回避，从来还在忍气，自信不必相信真心到完美，还是做自己好，未学似你。自问身心都属我，不可割寂寞，讨厌着我是你什么？问

第十二位，汪峰，时代的标记。 有人在战吗？我清澈的生命在飞。 第十一位，张靓颖，贪恋。 我伸出手，却又一无往回缩。 第十位，刘卓轩，流水落花。第九位，周杰伦，不爱我就拉倒。 不爱我就拉倒，离开之前。 第八位，薛之谦，摩天大楼。 摩天大楼太稀有。 第七位，李荣浩，王牌冤家。 就是人。 第六位，金立，自我感觉还好。 自我都好。 第五位，毛不易，平凡的一天。 这是最平凡的一天啊。 第四位，李宗盛，新写的旧歌。 一首新写的旧歌，他早该写了。 第三位，陈奕迅，渐渐。 渐渐我什么都不想知道。 第二位，韩红，林俊杰，飞云之下。 在飞云之下，以为忘了的家。 本周冠军曲目，袁娅维，别废话。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我们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的全新榜单，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你好，我是小东。时间是周六上午的11:05，我们继续来看榜上啊。首先要来看到的是第五名的歌曲，来自于毛不易首张个人专辑的同名主打《平凡的一天》。总是一副与世无争、安心唱歌，甚至是有些呆萌的毛不易呢，却是得到了这个迅速成名的机会。在这个人生的巨变、巨大的转变当中呢，他很清楚自己的追求和自己所珍惜的东西，也写下了这首歌《平凡的一天》，给每一个忙于生活的人发现平凡中的幸福。 每个早晨七点半就自然醒，风铃响起又是一天，云很轻，晒好的衣服味道很安静，一切都是柔软又宁静。每个路口花都开在阳光里，小店门前传来好听的恋曲，就能走到目的地，人来人往里满是善意，这是最平凡的一天啊，你也想念吗？不追不赶慢慢走回家，就这样虚度着年华，没牵挂，只有晚风轻拂着脸颊。斜阳融在小河里，逛了黄昏市场，收获很满意。朋友打来电话，说他在等你，见面又聊不完的话题。餐桌摆在开满花的院子里，微微就一阵阵欢歌笑语，从不考虑明天应该去哪里，

然只是的认真表情，那么艰难的挣扎着前行，一首心结的纠葛，怕你笑的那个以前的笑曾经有多傻呢，先是担心自己没出息，然后费尽心机想有惊喜，等到好像终于我明白了，你来不及，他不等你，你来不及，他等过你，你来不及。写的纠葛，怎么把人心搅得让沧桑的男人拿酒当水喝，往事像一场自演的电影，说的是平凡父子的感情，两个看来容易却难以入戏的角色能有多少共鸣，一首心结的纠葛，怎么就这么巧了，知道谁藏好的心还有个缺角呢，我当这首歌是给他的献礼，但愿他正在某处微笑看自己，有一天当我乘风去见你，再聊聊这歌里来不及说的千言万语，下一次我们都不缺席，比起母亲的总是忧心忡忡，是啊，她更像是个若无其事的旁观者，刻意拘谨的旁观者吧，在我的歌。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刚刚两首歌呢，是一位90后，一位是50后，分别诠释生活平凡的意义。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上榜三周，本周第四位，来自于李宗盛的新写的旧歌。这位华语歌坛的音乐巨匠，回归瓦斯店老板的儿子的身份，第一次把父亲写进歌里，在漫漫时间长河当中感受人生情感的重量。好，那接下来我们进入937全球榜的 Top 3， 我们来听到的是季军歌，上榜第二周成绩小升一位，陈奕迅的渐渐，作为今年新专辑的第一首主打歌， Eason 呢将再次与巡回的这个乐队合作完成唱片，相信会和九年前的 HQBM 一样呢，是一张精彩而别开生面的专辑。我们来听陈奕迅的渐渐。 在夜晚说早晨，闲谈后你更像别人，字幕里说冬日灰暗，回答你这边的气氛，就像你已记不起也格外寂寥，杂物里遗物和旧照，谁变卖谁弃掉，谁看到破晓，渐渐我什么都不想知道，我觉得迷失竟比记忆最后变话题太俗套， 谁要我发表？渐渐我什么都不想知道，我觉得迷失竟比醒觉好。渐渐我离开都不想宣布，怕记忆最后变话题。寂寞，寂寞出于你的空白。剩下我被记忆掌管，如留下。渐渐我问歌都不想起舞，我觉得我失去一切只觉竟美好。云乐那琴记得恐怖，记得种种感觉，但欠你的厮守到老。 前半程榜龄最长的歌曲韩红林俊杰合唱的《飞云之下》在上榜第八个星期仍然保持高位，取得亚军的好成绩。另外呢，上榜六个星期的袁娅维的《别废话》在本周也成功取得了三连冠，第929、930和931期全球榜的冠军都属于这首歌。也期待下个星期继续有上佳的成绩。 OK， 我们来听冠军歌，来自于袁娅维的这首《别废话》。 就是你天地无缝的技巧，生长进化催眠警报、接通是开拍的剧本，按一日三餐的口味需要，设好圈套，锁定目标。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下午降雨基本结束，天气以多云为主，最高气温28度左右，空气清新，比较有利于人们户外活动。夜间到明天有小雨天气，外出请您带上雨具。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下午小雨转多云，偏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28度，最小相对湿度55%。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小雨，南部有中雨，北转东风1-2级，最低气温22度，最大相对湿度9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职场的自信，生活的温馨，朋友的欢愉，家庭的和谐，家味添活力，人生乐逍遥。同仁堂牌家味逍遥丸。 下面是春阴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春阴气象指数为7，适宜您穿保暖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饭店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饭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一组影讯。好莱坞动画电影《精灵旅社3疯狂假期》昨天公映，德古拉携众伙伴开启了全新爆笑的游轮之旅。据数据显示，《精灵旅社3疯狂假期》早些时候在全球34个国家拿下了首周票房冠军，在北美上映时票房再创佳绩，一跃成为三部之最，夺得了首周票房冠军，被观众们誉为精灵旅社系列的最佳作。由马楚成执导，梁朝伟、吴亦凡、唐嫣、杜鹃主演的电影《欧洲攻略》昨天上映，这是梁朝伟继《东京攻略》《韩城攻略》之后时隔13年回归攻略系列。作为攻略系列电影的灵魂人物，无论阵容怎么更新，梁朝伟始终是不变的男主角。他用自成一派的喜剧表演方式演活了这个雅痞风趣的林特工。导演马楚成认为，梁朝伟的喜剧表演个人风格化很强，没有人比他更适合这个角色。由郑芬芬执导，张子枫、彭昱畅领衔主演，改编自幽灵姐妹畅销漫画的电影《快把我哥带走》昨天公映。在首映礼上，导演郑芬芬表示，《快把我哥带走》电影中的细节以及情感都是他从真实生活当中提炼出来的点。制片人吕旭透露，这个故事的设计是用独生家庭和兄妹家庭做互换，来尝试探讨一下这样具有社会性的话题。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金曲横出世。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周六上午的11:33:21，这里是回来直播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小东。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个时段，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931期全球榜的离榜歌以及全球推荐歌。本周榜单呢有两首新歌上榜，所以我们就自然有两首歌离榜。那本周上榜的新歌当中，吴亦凡的《天地》就替换了在上周刚刚进榜只有一周便离开竞争行列的这首他的《Like That》。 I'ma spend a little bag just to keep you living. I'ma spend a little bag. Anytime in the city, you can be right with me. Anytime. While I'm talking, I ain't frontin', that's the way we live it. She feelin' me, I can tell by the way she stares. She stares. I know what you're thinking, it don't really make no sense. No sense. Who can

灰心，爱得太呕心，应该此刻你真，我也许傻，承诺全因信任，被世间嘲笑我笨，始终当真。糊涂吗？无情吗？人情世故不懂才是傻瓜，傻孩子怎么了？原来太伟大会令我羞愧，谈情讲牺牲可怕吗？若你今天不好过，仍能像当初爱抚你，谁相信纵情是错？这个恐怖情人计是我，是什么好心得到这坏结果？谈情讲口似荒诞吗？误会你都稀罕过，如若你今天给欺骗，何必继续逃避我？快乐不是我，你不要惊恐，可笑的我不懂，始终都选择相信那段情。感激我，如若那位他待你，无需悔恨逃避我，想你一世快乐不是错，你不怕委屈，想我怎爱护你也好。 18年精工细作，50000业主的选择，荆州装饰装修品质的典范。 地球像无限的大，未来是无尽的课，你纵细若要问我，我愿解释给你看。例如别忙着长大，大人问题极心惊，考起我交不出答案。这夜听着你脉搏，却有竟找到答案。世上最大只得一个，差日牵手想学回家，你识跑可与你学下，差日奔波旅觅游客，在我家三轮车有家，无限性是你好吗？像门大科学，实情是全域摸索，记住某日你爱拣哪一科，心声都准确，有日你亦会大个，印象里大概爸爸都应给妈妈责怪过，多宽松是我的错。你待我越无大细，我越感激多似我，宇宙最大只得一个，他日 我们听到的是本周香港方面的全球推荐，也是目前在榜第13位，来自于陈柏宇的《无限大》。这首歌呢，和张靓颖的《贪恋》继续成为全球推荐和榜上的双料歌。下面我们要带出的呢，是可以说是最具有流量担当，来自于马来西亚的歌手，通过《偶像练习生》出道 ，9% 的成员尤长靖。他的这首《傲红尘》呢，之前在家乡打榜，获得了多周冠军，目前呢，也作为马来西亚方面的全球推荐歌出现在榜单当中。在明天我们的榜单旅行环节当中呢，也会关注到这首歌在马来西亚988精彩声势排行榜的全新排名。来听这首《傲红尘》。 满天无边孤帆在港，独行无依靠，心不是一座孤岛，转眼变化只需要一秒，天地是怀抱，爱才是心之解药。就把人间去了烦恼，留下一丝丝清浅梦绕，在心里回旋轻跳，纵身潜藏红尘一遭，总有些结束难逃。一张脸被你看着，就把人海去了一场，留下一种种不羁心跳，在梦里喧嚣热闹，难得心里有了依靠，比烦恼更年少来逍遥。满天独行无依靠，心不是一座孤岛，转眼变幻只需要一秒，天地是怀抱，爱才是心之解药。留下一种种孤寂心跳，在梦里喧嚣热闹，难得心里有了依靠，比烦恼更年少能逍遥。满天无边孤帆在飘，独行无依，是怀抱，爱才是心之解药。满天无边孤帆在飘，独行无依靠，心不是一座孤岛，转眼变幻只需要一秒，是怀抱，爱才是心之解药。

正因为你是我好朋友，所以没所谓。回想放肆无比那个自己，有一点后悔。如果忘了最初的简单，你会不会陪我找回？我们一起疯狂，一起快乐，一起长大。就算这世界不经不觉已变得好复杂，走在现实里也有了不一样的步伐，至少可与你不顾形象地说一些蠢话。 11:56，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的全部内容。小东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北京音乐广播将是小航带给大家的节奏驾到。明天上午10点，我们依然会在空中跟大家相会，我们明天见。 就算爱情运作那些成功不一定得到，希望你还记得有些人曾经陪你大哭大笑。我们一起疯狂，一起快乐，一起长大。就算这世界不经不觉已变得好复杂，走在现实里也有了不一样的步伐，至少可与你不顾心。 用想你的心情为北京写下祝福的话语，苍穹里最闪耀的光芒在新征程中搏击风浪，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正在进行当中，歌曲征集到8月31号，详情咨询0108501-1401。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哇，我有一了。 我也有一， 我还有2个1。 你们都怎么了？都抑郁的。 战马开罐油流，要打开瓶盖或拉环的，应有1元换购字样，即可加1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声音有颜色吗？ 这 是火红色的声音，因为。